交战，空翻印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。我也曾差人去打听打听的司马领了兵的往西行，一来是马祖谋少才能，二来是将帅不活是家庭，你连得三城多叫心叹而无言，又多么心儿沉，只过两在地楼把家等等。后了司马到此叹了叹叹叹息，西城的街道大草金预备着司马好屯了兵，只过两无有别第二今早预备下羊羔美酒犒赏你的三德军，即到此就该把成金，为什么又一步定进退两难，为的是火情左右情同人两光，我是又有埋伏又有兵，你不要胡思乱想心不定，来来来请上城来。